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12月14号，星期二。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首先将会关注北京2022年开始全市禁放烟花爆竹。 2022年公园游览年票明天开始发售。 专家解读内地首次检出奥密克戎变异株意味着什么？是否会突破防线呢？ 新浪微博回应被约谈处罚，接受批评，落实整改要求。 汉文帝霸凌近千年的谬误被纠正，并非是史料记载的凤凰嘴下。 普京强调，俄罗斯不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 好的，浏览今天的新闻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简兴。郭波您好。 杨红将军你们好。 哎，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今天夜间呢是以晴为主的天气，风力不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出现两个变化，一个呢就是能见度下降，另一个呢就是气温会降得比较低。能见度下降啊，主要是东南部地区比较明显，局部的能见度可能会下降到1到2公里。气温降得比较低的问题呢，预计是最低气温在-5度上下，这是入冬以来气温第四次降到-5度左右。可想而知呢，就是夜间天气也是入冬以来少有的比较寒冷的几天中的一天。那么明天早晨一早出行请注意保暖。明天白天呢，中午以后部分地区云量可能会增多，最高气温呢是在6度左右，这个比今天的最高气温略低。天气的冷暖程度呢是和今天比较接近，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几天呢，周四周五的情况怎么样呢？ 那么明天是星期三，那么在本周剩下的4天时间里呢，最主要的变化来自于一次比较强的冷空气活动，会带来这个大风和降温天气。下一次冷空气影响北京的时间呢是明天后半夜，也就是16号周星期四的早晨。会带来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风寒效应明显。等到17号星期五的时候呢，最高气温只有1度。最低气温呢是-7度，这是入冬以来气温最低的一天。基于这样的预测呢，这个本周的星期四和星期五，也就是16号和17号这两天，都是一个寒冷有加的天气。届时呢就要请注意，特别注意这个防风防寒。是这样的，杨红。 好的，谢谢郭工给我们的提醒和介绍，再见，郭工。 好，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110到130，空气质量级别为3级，属于轻度污染。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先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在今天举行的北京亦庄创新发布会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14-5”时期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发布。这是北京经开区在约60平方公里范围内承接卫生领域相关职权后的第一个5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十四五”期间，经开区3级医院将由4家扩容到8家。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北京儿童医院新院区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选址建设，建筑规模29万平方米，规划床位1200张，这是北京经开区即将落地的又一所3级医院。“十四五”期间，经开区3级医院将由4家扩容到8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副局长陈秋明介绍说， 北京儿童医院新院区将承担北京经开区户外保健机构的重要职能，也将为河北、天津等辐射区域的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在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经开院区的合作基础上，深化共建共管，将东方医院经开院区建设成为国家级的智慧中医院及研究型医院院区。北京经开区

最终，盾构机用了12天的时间平移到了始发位置。赵东华说，这项技术解决了场地狭小的困难。 把咱们原来道路上面所设立的风险源、热力、电力、上水、燃气、管线所有的风险源全都避免开了，而且再一个对咱们这个周边的环境影响降到最低了，基本上是对周围的面貌、环境也好，周边的这个生活没有造成很大影响。 记者从石景山区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了解到，地铁11号线西段 S1 线今年年底将会开通运营。未来石景山区将会建成金安桥站轨道微中心和苹果园交通枢纽。今年年底之前，三条城市主干路将会通车。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发回的报道。 下一站，新首钢。 地铁11号线西段正在进行车辆空载试运行。北京城市快轨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三部张纪元介绍， 北京地铁11号线西段工程北起的模式口站，南至新首钢站，工程线路长度约 4.2 公里，全部为地下线，设车站四座，预计2021年底将开通金安桥站、北新安站、新首钢站三站两区间。 地铁11号线西段，它是石景山区首条南北向地铁线，将解决北京冬奥会赛时接驳问题。张纪元说， 新首钢站距离北京冬奥组委会办公区、滑雪、大跳台、场馆步行距离不到5分钟，乘客乘坐地铁到达新首钢站后呢，可乘坐摆渡车到达冬奥场馆，十分的方便快捷。 年底通车时，金安桥站将和6号线 S1 线实现换乘，未来还将和市郊铁路荆门线换乘，成为四轨交汇的轨道微中心。今年年底 S1 线金安桥站到苹果园站区间也将开通，未来苹果园站将实现地铁1号线、6号线和 S1 线三轨交汇换乘。道路方面，高井规划一路、北新安路南段、锅炉厂南路也将在年底前实现通车。石景山区城管委市政工程科科长张海滨介绍， 北新安路南段和锅炉厂南路是北京冬奥组委冬奥会比赛和训练场馆的重要交通出行道路，道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新首钢高端服务周边配套的主干路网。高井规划一路建成后，为辅市路高架在五区西部地区增加了一个出口，将会缓解石门路金顶西街的交通压力。 明年石景山区将推进永隐渠南路西延工程，加快完善首钢北区东部和东南部、衙门口东区以及西部地区等重点区域周边次干路支路建设。 毗邻鼓楼西大街和中轴线的北延长线，承接着传统中轴以现代延长线的门户，也是北京老城保护和有机更新的重要节点，这就是京城著名的旧鼓楼大街。昨天，记者从西城区两会了解到，旧鼓楼大街环境品质提升项目基本完成，北京核心城区又多了一条既浸润历史文化韵味又散发简约现代气息的老街。 负责街面规划的北京建筑大学设计师梁健说，相较于地外大街的商业氛围，旧鼓楼大街以住宅为主，在街面和民居完成提升的同时，旧鼓楼大街封闭绿地也张开了怀抱，打造出一条花园式的漫步道，以花园小径全线串联起邻里交往、商业互动、景观侍廊以及街景呼应等功能。 在这次街区公共空间的提升过程当中，增加绿地面积1000多平方米，新增休闲场地约300平方米，新增坐凳40多处，维修现状廊架3处。来年开春，廊架旁将会栽上爬藤植物和花卉，同时鼓励居民认养绿植，调动参与热情，实现共建共管共享。 目前的旧鼓楼大街的绿化景观提升工程正在加紧收尾，预计明年春季整体亮相。到时候完全亮相的旧鼓楼大街将会成为串联起钟鼓楼、古西大街和万宁桥、南锣鼓巷、什刹海的关键，形成连点成线、聚线成片的什刹海文化探访路，助力中轴线申遗。 记者近日从东城区两会上了解到，今年到2025年，王府井将每年力争吸引不少于20家首店，推动城市免税店落地，让王府井大街成为国际交往的服务窗口。 王府井商圈呢是故宫、王府井、隆福寺文化金三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700多年建街史和100多年的商业发展进程当中，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未来呢，这里将会发展商业加文化，立足韵味王府井，加强王府井与故宫、隆福寺的联动，开发王府井、隆福寺 IP 文创产品，培育文化消费新热点，打造人文风采的展示窗口。 同时，增强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国家话剧院、吉祥戏院、中国美术馆等文化单位的资源共享，促进皇城文化、消费文化、艺术文化的融汇与贯通。

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内地被发现意味着什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社区防控专家、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的院长吴浩表示说，德尔塔变异株最初呢是在今年五月份在广州突破防线传入境内的，也是由境外输入病例引发。不同的是，这一次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入境隔离点就被发现了，说明目前的疫情管控的监控网络是非常灵敏的。 奥密克戎变异株未来是否也会突破防线在本地传播呢？吴浩表示说，我国目前采取动态清零的策略，就是要做好和新冠病毒进行长期作战的准备。而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口岸城市的从事相关工作行业高风险人群感染风险可能大。这次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了关于加强口岸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增强早发现的预警能力。 奥密克戎变异株进入内地，一些公众感觉有一些恐慌。吴浩表示说，高风险人群将新冠病毒传染给了本土居民，这就是病毒的第二代传播，在这个阶段进行阻断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传到第三代、第四代，进入社区层面的传播，防控的难度就会骤然加大。所以呢，要加大法治的宣传，提高公众的自我防护意识。 再来看国内其他方面，新浪微博回应被约谈处罚。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人约谈新浪微博主要负责人、总编辑，针对近期新浪微博及其账号屡次出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情节严重，依据法律法规责令其立即整改，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 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新浪微博运营主体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依法予以共计30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2021年的1月份到11月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新浪微博实施44次处置处罚，多次予以顶格50万元的罚款，共累计罚款1430万元。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人强调，网站平台应当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信息发布审核、公共信息巡查、应急处置等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其用户发布信息的管理，不得为违法违规信息提供传播平台。 今天的微博管理员回应被处罚称，微博站方面是诚恳接受主管部门的批评，认真落实整改要求，坚决履行好主体责任，不断提升生态治理水平。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成立整改落实工作小组，会从两个方面发力。 第一是推进软色情整治专项治理，从人工策略和机器策略双管齐下展开治理，对于软色情信息进行有效识别与拦截，对违法违规账号严肃处置。二是推进同质化恶意营销专项治理，站方已经制定微博 MCN 运营管理规范、刷量营销违规行为界定及处罚措施，同质化恶意营销的产品识别模型近期上线，将会进一步提升审核与处置效率。 再来看影视剧还没有上线就被大量打分，央视曝光水军的潜规则。当下很多人啊都习惯在观看影视剧之后去网络平台上进行打分和点评，这也方便呢为还没有观看的网友们提供参考。但是您听说过影视剧还没有播出，网上就已经有大量评分出现的情况吗？最近啊就有两部影视剧接连出现了超前点评的荒诞一幕，我们来听一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报道。 12月1号，某古装剧在互联网平台上线，由于一些原因，该剧的正式上线时间比原来的官宣时间晚了将近1个小时。然而在某知名打分平台的短评打分区，却有大量评分在原定上线时间集中涌入，这些短评呈现1星和5星两极分化的状态。无独有偶，在12月5号首播的某部悬疑网剧中，女主演尚未登场的前两集播出后，网络社交平台上同样准时涌现了大量质疑其演技、台词的论调和1星短评。两部影视剧出现的超前点评现象，被网友和媒体质疑为水军刷分控评。 短时间会出现一批口吻相近的一些文章，它在时间的先后安排上、疏密上、包括步调上，还有呢，我觉得就是不同帖子之间的那个内容侧重点的配合上啊，我觉得你都能感觉出来它是有选择彼此配合的。 业内人士指出，有些观众在评价影视作品时难免会受粉丝滤镜影响，因为自己喜欢或不喜欢某位演员，给作品打出更高或更低的分数。 但是所谓的网络水军们在进行刷分控评时，已经打破了先看作品再打分的基本规则。 就我们经常看到的这种现象，那其实有流量演员参与的影视作品出现刷分控评的现象，往往是比较多的。水军呢，其实接到这任务之后，有可能他都没看过这部剧，就会出现一模一样的评论在评论区，复制粘贴相同的内容。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以粉丝身份进入某水军派单群，发现在这个聊天群里，频繁有人发出招聘兼职刷分控评的信息。业内人士指出，往往一条一元钱甚至几角钱的价格能吸引大量水军接单进行控评， 就是干扰大众的审美接受嘛，它是带节奏的，然后它是会对那个还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对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肯定会有一种误导。 那出现这种刷分控评的这种现象之后呢，有可能会对这部剧的口碑或者观看数据产生不利的影响，制作公司可能在经济上也会受到一定的损失，从而不利于后续的这种正常的创作工作的开展。 专家还指出，水军控评的行为同样会破坏打分平台的客观性与公信力，甚至影响正常的文艺评论。 有的时候网络的这种水军控评，它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就是噪音，就是你正常的状态下的文艺评论它是没有办法抗衡的。我们说所谓控评，它是控制某些声音的，那么它会干扰正常的这个文艺评论啊，正常的一般的发声，对这个我们说影视产业的健康的发展，影视艺术的大众审美接受，也是一个很大的破坏。 再来看近千年谬误被纠正，汉文帝霸陵终于确认了。今天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汉文帝霸陵所在地确定为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而不是史料记载的凤凰嘴下。从元代以来，史料记载文帝霸陵位于凤凰嘴下，这一错误距今竟然已经有近千年。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呢，确认为西汉早期的汉文帝刘恒的霸陵。霸字这个墓葬的平面啊为亚字形，亚是这个繁体字的亚。墓室四周呢发现呢有110多座外藏坑，外藏坑的外围呢有卵石铺砌的陵园设施，推测呢可能为独立的帝陵陵园。而江村大墓的形制规模啊都符合西汉最高等级的墓葬规格，专家呢确认江村大墓就是汉文帝霸陵。 在没有确认墓主人身份之前，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的这处墓葬一直被称之为江村大墓。其实在此之前，霸陵在历史上有相关记载。在江村大墓以北2公里有一个叫凤凰嘴的地方，从元代以来那里被认为是霸陵所在地。如今霸陵另有他处，那么凤凰嘴又是什么地方？历史上的谬误究竟从何而来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博物馆社交专家李想，来听一听他的介绍。 在此之前啊，那我们知道汉文帝作为西汉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帝王，他的陵墓位置呢在史籍当中肯定是有记载的，但是呢这些史籍当中记载啊记载的非常模糊。为什么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皇帝的陵墓当中呢肯定会有许许多多非常珍贵的一些随葬品，那如果记载的太清楚的话，可能会引发一些后人的这些偷盗行为，所以当时呢就记载在哪呢？在这个白鹿原。那么到了元代的时候啊，当时的一个学者就通过对史籍当中的一些分析编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类编长安志》。哎，他在这个《类编长安志》当中呢就明确的记载了什么呢？文帝的霸陵啊在今天的凤凰嘴这个区域。因为当时这个文帝下葬的时候呢要求是什么呢？他的陵墓啊必须是不封，就是没有封土。然后后来呢很多人就认为既然不封，它应该是因山为陵，那应该是有一个自然的小土坡。那这个凤凰嘴这个位置呢非常的特殊，它在白鹿原的边缘地区，那就相当于一个天然土坡，那可能就认为当时的这个陵墓是把这个小土坡或者是这一块区域给它掏空了，然后把陵墓呢安放在这个空的山体当中。这个记载呢就被很多人就是认可了，特别是后世到了明清时期，就有很多帝王在这边啊，当时有康熙皇帝，有雍正皇帝时期呢立的一些碑，特别是我们看到最大的那一块碑叫做汉文帝霸陵啊，就是乾隆年间立的一个碑。那么由此我们很多学者就认为啊，汉文帝的霸陵就应该在这个凤凰嘴。 在今天下午呢，汉文帝霸陵被发现啊，位居微博热搜的第一。江村大墓没有高大的封土，在考古现场呢，不论是从地面上平视，还是用无人机从天空上俯瞰，都看不出这里有一座大墓。那么西安的江村大墓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李想的分析。 那我们说这个凤凰嘴这个墓葬呢，先说是如何把它排除为霸陵的啊。是因为近些年呢，从2000年以后啊，咱们考古学家呢就对整个西汉的这些帝陵啊进行了一个大遗址的保护。那么霸陵呢也是保护的其中一部分。那么为了更好的保护呢，我们就要了解霸陵它整个的布局情况。所以呢，就在当时啊，对霸陵周围啊，也就是我们当时认为的凤凰嘴周边的这些地形呢，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勘探，但是发现呢。哎，很奇怪，没有一般墓葬发现的那种空体，也就是它是一个实心的，就不可能是一个墓葬。那考古学家呢，感觉很奇怪啊。但我们也知道，西汉帝陵它是有一整套的这种布局。那么除了有这些封土之外，或者是有这个墓室之外，它其实还有一些周边的建筑。那么这些建筑虽然过了2000多年啊，不可能存在，但是它的一些地基啊，或者是残存下来的一些瓦砾肯定是存在的。但是通过我们对周边进行的这种勘探，既然没有发现，说明呢这个凤凰嘴肯定不是我们历史当中记载的这个汉文帝的霸陵。那么说来也巧啊，也是在2000年左右，那我们对周边的这些陵墓呢进行勘探，发现了窦太后的墓葬，她是汉武帝的奶奶。那么还有就是窦漪房，文帝的皇后。另外呢，还发现了薄太后的墓葬。那么薄太后是谁呢？是汉文帝的母亲。离他两个墓葬不远的地方呢，有一个规模非常大的一个墓葬。那么在此之前呢，考古专家一般认为这个墓葬是馆陶公主她的墓，汉文帝与窦太后的嫡女，认为是她的墓葬。但是我们通过近些年啊，发现的这些汉代诸侯王的墓，发现诸侯王其实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墓葬，而且呢，这个墓葬是一个亚字形的大墓，繁体的亚字，亚洲的亚，一个有四条墓道的大墓。那么这种有四条墓道的大墓，一般都是什么呢？帝后级别的人，事后才能享受这样一种丧葬的规格。所以当时就有学者推断，这个江村大墓呢，它应该不是馆陶公主的墓啊，应该是文帝的墓葬，这个霸陵。当然了，我们考古并不是靠猜测，需要有更多的这种实物证据。那么有一个契机是什么呢？就是2017年的时候，这个江村大墓周边的这些随葬坑呢，出现了一些被盗掘的现象，而且呢，有很多呢已经危及到了这些随葬坑的这种安全，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在原状进行保存下去了。所以当时这个国家文物局呢，就下发通知，对江村大墓周边的这些随葬坑呢进行发掘。那么这次发掘呢，从2017年啊持续到今天，发现了许许多多非常重要的一些文物，加上与窦皇后和薄太后墓葬的这个位置，然后整个墓葬的它的规模以及出土的一些文物相关进行综合对比，认为它是什么呢？它就是这个汉文帝的霸陵。 专家表示，这次考古工作确定了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西汉11座帝陵的名位问题。霸陵双重陵园，帝陵居中外藏坑环绕的结构布局，与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奠定了西汉中晚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基础，对于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深入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那么这次发掘都有哪些重大发现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李想的分析。 帝陵的这种发掘呢，我们国家一直持是比较谨慎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下的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特别是代表着当时最高身份、最高科技的这种帝陵，它的发掘呢是发掘一座就少一座。所以呢，我们呀有这样一个规定啊，就是一般帝陵呢是不轻易发掘的。这个江村大墓的发掘呢，到目前为止它发掘的也是它周边的随葬坑，对它的这个主墓室呢，我们其实还是没有发掘，就是尽量在现状的情况下进行保护。但是这些随葬坑的发掘啊，我们也发现了许许多多的这些非常珍贵的遗物，可以看出是什么呢？当时汉代皇帝 哦，它的这种丧葬的形式是怎么样的。因为文景，我们知道在历史当中他是文景之治的开创者，然后呢他是一个非常节俭的皇帝，那么史籍当中对他有很多很多的褒奖。那我们当发现这个墓葬的时候啊，我们可以与这些史籍进行对比。除此之外呢，那我们也知道西汉的十一位这个帝陵，那我们可以把这十一座帝陵放在一块进行比较，那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参考的信息。当然了，这里面出土的文物更是不计其数，那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关于文物方面的信息出来，然后让我们了解到那个时代人的社会生活状况是怎么样的。那么在我对于考古学这个整个推动来说呢，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考古学的发展它其实是理论加实践的一个学科，那么对帝陵的发掘其实就是一次很好的实践，特别在现在我们多学科融入发展到考古学当中，那么不同的技术的运用如何去将这些更好的去服务我们考古学，那么在这一次发掘当中呢也有很好的这种体现。特别是当时对凤凰嘴区域的一种勘探，就是采用很多地质学上面的一些仪器，那么也是辅助我们考古学的发展。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那么这一次大陵的这种发掘呢，它其实是一种抢救性的发掘，它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发掘。那么也向我们公众传达了怎样一个信息呢？非常重要的就是保护文物人人有责，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加入到这种文物保护的队伍当中去，只有这样全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意识，那我们深埋在地下的文物，这些蕴含着中华文明发展线索的这些文物呢才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发掘并不是为了能够发掘到更精美的文物啊，这其实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想让这些文物更长久的保存下去，为我们中华文明的这种发展呢留下更充足的证据。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提醒啊，尊敬的车主您好，您的 ETC 账户将会在明日到期，为了避免影响通行需要重新升级，请登录网站完成办理。最近呢，来自重庆的黄先生接到了一个典型的 ETC 诈骗短信，而重庆警方表示说啊，仅今年的1月到11月，重庆警方已经接到过数百起有关 ETC 诈骗的报案，受害者被骗的金额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不仅是重庆，最近一段时间呢，全国多地警方反诈预警平台接连收到关于 ETC 诈骗的预警信息。 诈骗套路之一是诈骗分子以广撒网的方式向用户的手机号发送短信，以 ETC 异常、到期、需要升级或是即将暂停使用为理由，引导车主点击短信当中附带的链接。进入链接之后，人们发现它是一个与 ETC 官方网站相似度极高的仿冒网站，页面上要求车主输入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账号密码等，诈骗分子由此得到车主的取款信息。当车主输入来自所谓的 ETC 认证中心的验证码之后，诈骗分子会把车主的银行账户里成功的把钱转走。事实上，这个验证码是银行的扣款验证码。 需要提醒您的 ETC 账户根本就不存在过期失效的说法， ETC 车载设备续期、失效激活、系统升级都不需要进行银行账户的操作。如果设备出现了异常，那当地的高速公路 ETC 微信公众号会给客户推送相关的信息，告知办理的地点。因此呢，您在办理 ETC 业务的时候有疑问，可以拨打官方的热线电话，也可以直接到当地的网点进行办理。 好，18:43，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您将会听到普京强调俄罗斯不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畅行北京，极客奔驰，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GLC SUV， 尊享舒适后排空间，感受全时四驱系统为您带来的全方位安全保障，梦想中的 SUV 座驾。邀您即刻启程，开启不凡前路。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0-8880。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00，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一 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中新网报道称，克里姆林宫新闻局近日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必须立即展开会谈，以避免北约东扩的问题，制定详细的协议。 据报道呢，克里姆林宫的新闻局发布消息称，普京表示必须立刻开始谈判，制定明确的国际法律协议，避免北约向东的任何进一步推进，以及在邻国，尤其是乌克兰部署对俄罗斯造成威胁的武器。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是欧洲和北美国家为实现防卫合作而建立的国际组织。北约拥有大量核武器和常规部队，是西方的重要军事力量。 近期的俄乌关系加速恶化，双方在两国边境地区部署了大量的军事人员和装备。美国和乌克兰等部分国家声称，俄罗斯在靠近乌克兰东部边境地区集结重兵，可能准备入侵乌克兰。俄罗斯方面否认这一说法。 此前不久，俄罗斯外交部在其官网发表声明表示，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军事威胁。普京强调，俄方不会接受邻国乌克兰获准加入北约的情况出现。 那么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有多大？加入之后对于俄罗斯或者是其他国家来说会产生哪些影响呢？我们今天也采访了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杰，来听听他的分析。 我觉得乌克兰这一次加入北约呀，就是说可能性是比原来增加了不少，但是也未必就能如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乌克兰如果真正加入了北约以后啊，那俄罗斯可能就触碰到了红线了。这条红线是俄罗斯普京和这个拜登之间，普京和欧盟之间其实达成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原来达成了一个共识。也就是说，如果你触碰到我这个底线了，我的底线就是要求他相对中立。你如果是让他加入北约，就成了我这个俄罗斯的，可以说西边的这个北约的这个前哨阵地了，那对我来说是绝对威胁到我的这个核心利益了，所以我是肯定要反击的啊。那么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台海这块一样，如果美国坚决的要这个把台湾扶持起来是吧，甚至要让台独进一步的滑向那个深渊，那也是触碰到我们的红线，我们的底线，我们是绝对要反击。所以从这个视角来讲，我觉得这一次乌克兰他可能会在那个攻势上面呀，就是包括在话语上面会显得有点咄咄逼人，就是好像让你俄罗斯啊，让普京感觉到非常的惊慌啊。但是实际上俄罗斯既然敢跟那个整个这个欧盟啊是吧这些对抗，他何必在乎一个乌克兰呢？所以我觉得乌克兰真要加入他也不怕，何况现在他已经把丑话说在前面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双方就是探空气球吧，啊，双方都在打冷战是吧，都在这个气氛当中，就相当于双方都在释放出这个探空气球啊，探空气球，就看看这个天气预报到底是打雷要下雨呢，还是刮大风来了，是吧？都是一种心理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这一次的可能性不会是很大。但是如果说是明年啊，什么又逮着这个机会是吧？又在美国的唆使下，乌克兰步步的挑衅俄罗斯的这个红线，同时又加紧这个就是说一些活动，我觉得这个也不排除明年俄乌之间这个地缘冲突啊，还会再起这个热战。再起热战，一旦起热战，如果是乌克兰有点顶不住了，那恐怕就会下一步就考虑要北约来出头了。那 如果一旦加入北约的话，对于俄罗斯的话，它的影响都在哪些方面呢？ 因为加入北约就意味着俄罗斯的西线啊，乌克兰跟俄罗斯紧邻嘛，是吧？俄罗斯的西线就又存在了一个有一定实力，是吧？而且是可以说是俄罗斯跟欧洲对抗的一个前哨阵地了，就把乌克兰变成这么一个地缘政治的角色，这个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大心病啊。如果现在有一个相对中立的，不要太倒向北约的一个乌克兰在的话，俄罗斯还有一个战略缓冲。但如果说是缺了这么一个战略缓冲，直接东扩到乌克兰，那就意味着这个欧盟跟俄罗斯之间已经没有缓冲地带了，进而也就是说北约跟俄罗斯是直接就面对面了。像这种对峙的话，我觉得就比冷战那个阶段就更加的危险。因为现在乌克兰为了他的国家利益，尤其他要想把他那个克里米亚半岛收回来，那他势必要倚重欧盟，进而倚重北约呀，他需要 北约出头来，替他就说是能够把这个事态啊给他复杂化，给他挑事儿。这样的话呢，让俄罗斯好像也是产生一种战略上的一种畏缩的心理，这样俄罗斯可能会美欧的这个高压下会不会吐出这一块肥肉来。我估计乌克兰他是有这种想法，但是俄罗斯一旦要吃进去了，捏住他的尺寸，那我就不会轻易的吐出来给你，就是东扩了我也要收拾嘛。所以说下一步这个我估计这个明年呀、啊，双方围绕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冲突还会起一些硝烟，甚至局部的热战爆发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那就要看这个战争当中乌克兰能不能挺得住，如果乌克兰真挺不住了，可能就找机会他就要加入北约了。一旦加入北约，按北约的那个条约规定，他就变成了是北约几十个成员国一直对俄罗斯了，是吧？这样的话可能相对他能保全一下自己，否则的话他是根本就抗不过的，以一己之力要想对抗俄罗斯很难的。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根据纽约联储的调查显示，美国消费者预期短期通胀将是薪资增幅的两倍。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金鑫。金鑫你好。 主持人好。 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份调查的结果呢？ 那么纽约联储的调查显示呢，十一月美国消费者短期的通胀预期是上升，对一年后的通胀预期中值达到了60%，那么高于十月时的57%。此外呢，对未来一年收入增长的预期从前月的3%降至2.8%。那么这说明消费者的在短期内对于物价上涨的幅度认为是比薪资增幅要高很多的。那么这个该数据呢为2013年启动该调查以来的最大的一个差距。那么昨天我们也提到了，美国的名义实薪呢仍在增长，十一月的时候名义实薪的环比增幅是0.3%，但扣除通胀后的实际实薪的环比增幅是负的0.2%，这确实就说明了通胀是吃掉了工资的一个涨幅，和消费者的感受是一致的。那么高通胀呢现在已经超越了经济层面，成为了美国的一个政治问题，市场呢也非常期待明天晚上美联储会不会吐出加息的风声。主持人， 另外，欧佩克家将明年第一季度石油的需求预测上调了每日110万桶，与疫情爆发前通常年份的需求增长是相当的。怎么看待近期原油价格的走势呢？ 那么，欧佩克呢是预期明年一季度全球石油的日均的需求将达到9900万桶。那三季度呢日均的需求就能够破亿，基本上就回到了2019年的水平。在这样的预期之下，欧佩克才有底气持续增加着它的原油生产，比如一月份它就将提高每日40万桶的一个产量。它这个预期呢得益于两个判断，一个呢是他们认为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对于原油需求的影响不会太大，这也是12月2号他们敢宣布按照原计划增产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来看呢，他们似乎赌对了，奥密克戎变种毒株的致死率和重病率似乎都不太强，对经济和生产的影响起码在金融的层面是已经消退了。第二呢是欧佩克认为美国页岩油不会大幅增产，11月 WTI 的油价在70附近，比18年下半年那时候60多的价格要高，但是呢11月美国二叠纪地区的新钻井数呢才300口，几乎只有18年下半年的一半，那么这跟拜登政府对于传统能源的打压肯定是有关的。但是呢，欧佩克的这两个预期呢都有着变化的可能，所以说我个人是比较谨慎的看待欧佩克的这种乐观的预期。主持人，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3628，欧元对人民币报7.1992，英镑对人民币报8.4187。加元对人民币报4.9643，澳元对人民币报4.5296。 感谢金鑫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零下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在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110到130，空气质量级别为3级，属于轻度污染。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杨红、江宁，责任编辑杨红、曼宁、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即日起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瓜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爽畅。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你来，海量精品内容任你听，快来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 稍后将会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再会。州男，汉族，1974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师，现任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系统架构师，2021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1997年，第五亚洲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文学专业毕业，加入北京航天指挥控制中心。从事载人航天工程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轨道计算和轨道控制工作。2006年加入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参与了北斗系统应用多个项目的研制工作。2000年10月，他参与研制的921轨道确定系统及软件项目获军队科技进步1等奖。2004年9月，他参与研制的提高载人飞船轨道预报精度的研究及实施项目获军队科技进步1等奖。2004年9月，他参与研制的高精度载人飞船制动点参数及落点参数计算方案及实施项目获军队科技进步2等奖。他所在的轨道市曾荣获载人航天功勋士集体1等功。2013年11月，他研制的北斗二号地面运控系统主控站数据管理与应用系统项目获军队科技进步2等奖。2018年获中关村科学城创新工匠荣誉称号，同年获第9批首都市民学习之星称号。20多年来，他始终怀着科技报国的赤诚情怀，把科研当事业干，献身航天事业和北斗导航事业。在载人航天工程和北斗导航工程等国家多项重点工程中，他始终瞄准科学技术最前沿，深入钻研专业技术技能，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出色完成载人航天工程、北斗导航工程等重大工程项目。第五亚洲始终弘扬工匠精神，终身学习，锐意创新，精益求精，爱岗敬业，在精业中创新，在敬业中乐业。他一直把一枝独秀不如百花齐放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淡泊名利，无私把自己的技术传授给年轻人，无偿帮助他们提高技术能力，积极素材育才，引领示范，使更多的年轻人成为企业技能的中坚力量。